盗墓搜集，作者邪灵一把刀，播讲小龙哥。 第133章，我啊见豆腐问咗个傻问题，我讲如果嗰样嘢真系有做啲咩嘅话，我哋三个而家仲可以坐喺度倾嘢咩？我谂后尾肯定出咗啲咩变故，系咪呢？专锐就岌咗下头讲：我唔知道有冇出咩变故，但反正我就活住咁出翻嚟。豆腐就盯住台面上嘅神木方耳环神牌讲：我之前都觉得呢样嘢几精致，而家听你咁一讲。我点解一睇佢就觉得心底发凉嘅？哎呀呀，老陈，你睇一个狐狸嘅眼珠啊，真系闪灵灵咁活灵活现嘅，越睇啊越心寒啊！豆腐一边讲，就一边将嗰块神木方耳环神牌咧就翻咗个面，将个图案啊正面向下，冇图案嗰边就向翻上边。专锐听到豆腐嘅话。意味深长咁讲，冇错，确实系生嘅。跟住佢就接住向下讲，再讲专锐当时又晕咗过去之后，亦都唔知道过咗几耐又醒翻过嚟。佢发现自己同埋中公瞓咗喺个墓门前边，手电筒就碌埋一边，发住昏黄嘅光晕。好似又冇咩异常喎，佢一时都估唔到究竟发生咗乜嘢事，佢即刻叫醒中公啦。中公啊讲，佢话佢冇睇到咩狐狸扑面之类咁嘅嘢，只系见到专锐突然间就瞓咗个地下度，佢情急之下就踎低嚟睇下咧，点知道感觉到身体一软，亦都唔知道点解就晕咗过去，两个人都搞唔清咩状况。喺个墓道里面相顾无言，不过内心嗰种恐惧就可想而知。好明显这个墓里面虽然冇啲乜嘢机关暗路，但係就有一股邪恶嘅力量喺度保护住，而自己两个人已经係触动咗呢一股力量啦。呢个时候专锐又是諗返起被食嘅嗰个画面，只係觉得脚底一阵虚。嗰个画面真係实在太真实啦，就好似 3D 电影喺自己嘅脑里面咁，留下咗深深嘅痕迹，时不时就会弹出嚟。佢个胆都系唔细㗎啦，但係每每一諗起就会惊出一身嘅汗。事到而今亦都顾唔上话咩关于运势嘅传说啦，一心只系想快啲离开呢咁嘅鬼地方。两个人就开始喇喇声，又是挖盗洞。呢一次就竟然冇出咩嘢意外，盗洞好顺利咁挖到咗外边，只见到外边已经系夜晚黑。都好彩呢两个人落斗嘅经验啊丰富，不过一谂翻起头先嘅经历，再一谂到而家周围嘅山岩上边全部都系悬棺，亦都不由得成身啊打冷震。当即就快啲摘咗个火把嚟点火撞下羊先，啊唔系，应该系讲话点翻啲羊火嚟撞下胆。随即就嗱嗱淋连爬带滚咁啊翻翻去最近嘅镇啦。而专锐块面由于耽搁嘅时间太长，烧伤嘅程度亦都太犀利，以致就一度都搞唔翻好。事后经过一番嘅治疗等等等等，呢度就唔再提啦。跟住再讲返专锐就返到咗北京之后，就日日夜夜喺度发恶梦，差唔多每一晚黑佢都会梦见俾嗰嘅嘢一啖一啖咁食嘅场景，精神压力同埋心理压力就非常之大。为咗缓解呢个压力，佢就搵咗个女人嚟轻松一下，虽然讲呢佢而家毁咗容，再都唔可能话勾一勾手指就有一班女人甚至乎有男人都围埋上嚟咁，但係佢有钱嘛，照样亦都有大把嘅美女。当晚佢就搵咗一个黑发长脚嘅靓女嚟陪佢， 准备缓解一下自己差啲崩溃嘅神经，祈祷晚黑唔好再做咩噩梦。呢、这个黑发妹呢亦都好识搞嘢，喺呢个豪华嘅大浴缸里面放咗水，勾住阿尊瑞就去做个鸳鸯戏水。嗰、那个黑发妹突然间惊叫咁讲： 哎呀，你个膊头点解闻住咁多古怪嘅嘢嘅？ 尊瑞啊，从来都唔闻身嘅，嗰啲都系啲后生仔懒有型扮嘢做嘅事。尊瑞虽然讲而家就毁咗容，不过之前佢系要钱有钱，要样有样，阔肩长脚嘅六块腹肌，使唔使喺自己身上仲闻啲咩嘢咁啊？佢听到呢个黑发妹咁一叫，佢就即刻停落嚟，佢问：乜嘢纹身啊？个黑发妹就用嗰只滑溜溜嘅手摸住佢嘅肩背讲： 就系呢个，你睇下，哇，好型啊！ 尊瑞挑咗一挑眉，即刻企起身喺个镜里边一照，佢显然发觉自己左边嘅肩背位置有一个纹身一样嘅嘢。呢、这个唔就系佢每晚黑都出现喺自己梦境入边嘅嗰个怪物？佢讲到呢度停咗一停，似乎好似谂咗啲咩事情。等咗一阵，我都唔见佢开口，我话讲：后嚟呢？豆腐啊，咔咔声咁笑，接住讲：后嚟喎，后嚟啊，梗系吓到软晒啦！嗰、那个黑发妹真系伤心啊！尊瑞听完啊，抬起个头，两只眼不冷不热咁望咗豆腐一眼。或者可能真系由于佢一边面毁容嘅原因，佢啲目光啊总系显得好古怪嘅。豆腐俾佢咁一望，亦都笑唔出嚟，反而啊俾自己一啖口水啃亲，系咁猛咳。尊瑞喺呢个时候先收翻个视线啊，继续向下讲。当佢发现自己背脊上边忽然间多出咗一个图案之后，即刻就成头都系汗，开始费尽心机去找这个图案的来历了。不过那个噩梦仍然每晚都来纠缠，随着时间的推移，每一次的发梦都越来越真实，甚至有时还有疼痛的感觉。尊瑞在这个时候不由得想到一个可怕的猜想，他想，难道那个不是幻觉，而是自己在入睡的时候真系有啲嘢喺度咬自己。跟住佢哋喺个线索搜集入边，佢开始了解到一啲嘢。首先，自己背上出现嘅呢个图案系同萨满教有好大关联嘅。萨满教系原始嘅宗教，唔属于人为创立嘅宗教，信奉系万物有灵。喺呢个中国历史上边，一般呢就唔系被直接叫为萨满嘅，而系以巫嚟代替。发展到现代，萨满就开始被道教啊、佛教啊、密宗啊，仲有啲乜乜教啊所代替。只有一啲诸如好似鄂伦春咁嘅少数民族，仲喺度保留住萨满嘅崇拜，好多嘅仪式同埋传说中嘅艺术呢，都已经失传噶啦。创造这个天圆地方的盘户学说亦都是一位女萨满，有实属记载：高辛氏有老父居宫中，得耳疾，取之得物大如简，成湖中覆之以盘，鹅倾化为犬。这一位老父就是萨满，后来据说是成为了犬戎的祖先，而由于万物崇拜的原因，所以萨满呢是没有特定的图腾的。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地域，再追溯到远古，甚至不同的部落之间，图腾都有不同。而眼前的图案，这个狐狸形状的怪物，就是古老萨满教里面其中的一种早已经失传的图腾。只是为了得到这个消息，尊瑞都已经浪费了很大的功夫。那个怪物究竟又是什么邪恶的力量呢？为什么 可以叫人哋陷入噩梦之中呢？嗰、那个死咗嘅手下又忽然之间出现喺个泥土嗰度，咁同呢个怪物又有冇关联呢？专锐当然就一直咁喺度諗住呢啲咁嘅问题，佢首先就要去揾一个而家比较有名嘅撒满。咁当然就唔能够直接话自己因为盗墓啊中咗撒满古老嘅邪术啦，佢就揾咗个籍口向嗰一位撒满问咗关于呢个怪物制造恶梦同埋泥土入边人呢个咁嘅事情。根据呢位老法满嘅讲法，图案上嘅嘢用撒满教特有嘅祝福语音译成为汉话嘅话，就叫做呼去铎，是一种生活在土里面的神灵，据说是专门吞噬恶人的魂魄的。而最奇特的不是这一个，而是被他吞噬了的魂魄会通过呼去铎得到净化，被神灵呼去铎进化过后的魂魄只要种在泥土入面就会长出来，完全可以成为一个全新的人。冇错，就系喺啲土入边长出啲人出嚟。因为撒满教亦都认为人嘅生命嚟自于万物，而滋养万物嘅就系呢一片大地。我同阿豆腐听完之后，即刻嘅瞠目结舌。豆腐啊，甩甩咳咳咁讲，喺啲泥嗰度生出啲人出嚟，咁你之前所以挖到嗰个死人，唔通系佢？哇！豆腐谂到呢度啊，打咗冷震，跟住又讲：球先系啱啱种出嚟，就俾你哋系咁铲个头皮，仲一下子跌断咗条颈。哎呀，真系惨啊！呢个咁嘅大白天，我点解觉得好鬼阴森森咁嘅？我讲，如果讲种子我信，但系喺啲泥嗰度能够生出啲人出嚟，我真系唔信啦。唔通你信咩？我问专锐，专锐自然都唔信啦。但系好多情况结合埋一齐，等佢处于一种两难嘅局面，喺心底里边系唔信，但系又俾各种嘅巧合塞住咗退路。不过呢，专锐亦都冇太纠结，佢又问呢个老撒满讲：如果俾呢个呼去铎纠缠，又该点办呢？呢个老撒满就讲：呼去铎呢就早已经喺呢个世界上边消失咗噶啦。如果真系撞到佢，就一定要揾能够驾驭呼去铎嘅力量。讲到呢度，我哋就要提到撒满巫术嘅来源啦。施展呢啲巫术嘅就一定要通过某种嘅形式或者媒介。撒满比较出名嘅就系跳神祭技，同埋一套口口相传好似咒语一样嘅撒满神话。呢、这、一个神话呢就唔系指神话故事，而系指神嘅语言。老撒满讲必须要通过神嘅语言制服呢个呼去铎，而呢一啲好似咒语咁样嘅神语，早就已经消失喺历史嘅长河里边，咁又应该点样去揾呢？我听到呢度啊，总算明白过嚟啦。我讲，所以你就要开始搜集关于呼去铎嘅嘢，因此去追溯个源头，去寻找破解嘅办法。专锐神色嘅漠然。佢岌咗下头讲：嗱，就系咁样啦。咁而家就到我问下你哋，呢啲嘢系点样喺边度搞嚟嘅？事到如今，我啊几乎已经可以肯定，鬼蛇之面嘅诅咒一定就同撒满有千丝万缕嘅关联，应该亦都系属于撒满邪术嘅一种。只不过呢，我同阿专锐所遭遇嘅肯定系唔系同一种，但系我哋追查嘅方向系一致嘅。唔系嘅话，成个中国咁大，我哋两个唔相识嘅人 到而家亦都冇有机会坐埋一齐。总体嚟讲，我哋算唔上敌人，甚至有必要时仲可以互通有无，交流信息。谂到呢度，我心中就有个主意。我心讲，赵老头呢只嘢为人奸狡，摆明就系打啲咩如意算盘想赖账。既然咁样样，不如将事情嘅起因和盘托出。专锐既然知道咗鬼蛇之面嘅事，肯定就唔会傻到谂唔出当中嘅关联。到时佢亦都势必会对白尼斗搞镇海石同埋鬼蛇之面展开调查，咁我就可以得个渔翁之利。谂到呢度，我就唔想再隐瞒，只系隐去咗一啲不可以讲俾人听嘅部分，就全部讲晒出嚟。专锐听完，果然神情大变。一开始听到我提起赵二爷同埋任家嘅时候，神情都好自若嘅，似乎冇将呢两家摆喺眼入边。但系直到我提起咗吕叔嘅时候，我注意到佢个嘴角突然间抽动咗一下，察觉到呢个细节之后，我不由得暗暗咁惊心，心谂吕叔果然唔简单。连专锐咁样嘅人听到佢个名都为之动容，单凭我同阿豆腐两个人嘅力量，想要同吕叔为敌，咁真係太难啦。专锐一直好耐心咁听我嘅讲述，目光里面透露出势在必得咁嘅神色。一切都讲完之后，转眼就已经係晏昼啦。专锐呢个人有啲酷，但是可能一番接触落嚟，心里面明白我哋以后都会有合作机会嘅，所以啲态度就收敛咗好多。我哋三个人就敲定咗计划，搵吕叔攞镇海石，而系由专锐出面，我同阿豆腐就只要喺度等消息